裁統治，建立新的聯邦民主制度。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正午十二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有一两阵雨，下周中后期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龙尾近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交通都是非常繁忙，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荔枝角的宝伦街因为道路工程，宝伦街南行街乎月伦街至到深旺道的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在清明的特别交通安排方面，提提大家，在沙岭直至下午6点，由罗湖站通往罗湖道的边境禁区是开放给公众人士，而沙岭道和罗湖道近敏感道路交界一段就会临时封闭。港铁为了配合市民在沙岭扫墓，直至到晚上7点，部分的东铁线列车是会来往罗湖站，罗湖站亦都是局部开放。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摩莉、迪神、思培， 寻常事认真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为了了解香港人的健康状况，卫生署做紧人口健康调查，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再由访问员上门做问卷调查。部分受访者亦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收集到的资料会绝对保密。记得支持人口健康调查，请上 chp.gov.hk 了解详情啦。 4月19号起，选举事务处联合埋二台同你玩个游戏，音乐选民有得拣，个名系唔系好易记？由恬淡情怀去到音乐情人，每日有两首歌为你准备。拎起手机上二台 Facebook 投票真系容易到痹，票数最高嗰首歌会播嚟氹你欢喜，仲有选民有你心意包送翻俾你。等你体验投票就系咁简单又贴地，用你对手去实践选民嘅权利。讲开又讲，5月2号截止啦，你登记咗做选民未啊？ 胡子彤继上次饰演棒球手之后，今次在电影新作就要跑马拉松，他担不担心被定型为运动电影演员呢？ 这一套其实不是一套完完全全的运动电影，可能之前其他的作品被人会觉得你很有 energy， 很 outgoing， 今次试完全将那些东西抹掉他、可能会辛苦的、但是我觉得可以值得一试。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摩莉、迪神、思培。 寻常事，认真做。 你好，你好，欢迎继续收听这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咁啊，去到呢个四点钟嘅时间就有我哋出现啦。 冇错，而家已经去到四点零九分啦。咁啊，今日咧就要同大家讲声啦，即系的神像两个礼拜之后就要喺寻常时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挂住你哋啊， 你好假呢一下， 我认真噶。 一嚟就即刻起，即系上气咧，即刻 好挂住你哋啊。 你子一下仲喺度话，有到星期四，有到星期六嘅四点钟。 我是认真，因为其实这个消息呢，即都想即跟大家讲很久了，因为始终突然间两个礼拜就跟大家拜拜，可能大家都觉得咁突然的这样的，没问题的，在这个节目上面的营运跟大家呢是没什么影响的，因为只是我来一离队的啫， 嗯， 我离队之后呢，大家继续可以是即 follow 下我自己啦。但是因为在这个节目里面，其实我们这个三角都，即做了年几两年，有多 两年顶多一年。 一年多，系啦，一年多。咁我同阿莫喺电台合作，其实都好多年啦。 系啊，即系几廿年啊嘛。 系啦，我匿喺呢一个嘅， 几廿年噶啦， 喺度几廿年啦。寻常市入边都十年有多 啊。 哇！我以前离开呢个寻常市认真做加 Give Me Five 嘅时候，我都冇试过咁勇。我今日你咁啊咁问我，我真系勇。 哦，系啊， 系啊。 我以为你反而习惯咗添，因为你成日都 出出入入咁。 出出入入， 你 转 咗咩地方？出入入。 其实因为好，我成日俾我感觉就系你转个头就翻嚟噶啦，所以我完全冇感觉。 所以我其实我都有咁嘅感觉嘅，可能我转头又翻嚟咧。 系啊，可能佢两个月之后，或者甚至乎两个礼拜之后就，哎，我又翻嚟啦。 喂 ，hello 咁样，大家唔好喊啦，咁样，咁我翻嚟啦，咁样。咁但系真系嘅，喺呢个短暂啦，即系叫做短暂嘅离开，可能我自己嘅发展啦，咁啊自己。工作啦咁样，但我继续都会喺呢一个前面活跃下嘅，咁，所以大家都可以追踪下了解下啦。 咁啊，祝的神前程锦绣啦！ 大家加油啊！ 系啦，即系继续追踪住的神啦。咁啊，亦都寻常事认真做嘅，咁当然即系我哋亦都会继续啦。咁啊，之后会点咧？咁啊，稍后大家会知道噶啦。 系啊，同埋最紧要嗰样嘢就要澄清啊！系啊，阵间又话我逼走你。 我唔会啊，唔会啊。 我头先而家讲到好坦白嘅嘢， 系啊， 系啊，我屈咗落我度啊。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我同你嘅关系超好啦，同我好啦。小朋友好啦，系啦，咁但系喺呢个节目上咧，都要靠大家吓，点解？嗱，你自己碌落去噶啦，唔关我事噶。嗱，但系即系打后咧，都仲有另一个嘅神秘人物出现，系啦，咁但系我而家唔开住啦，咁啊，做下个礼拜，咁啊，大家期待住啦，咁啊，下个礼拜即系 last day 啦，咁啊，记得留守住呢一度， 冇错，继续要听住寻常事，认真做啊， 系啊，咁啊，继续支持啊，成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咁啊，其实咧，除咗呢一个之外咧，好多人咧成日都会突然间会闪走咗嘅。跟住转个头咧，其实都系想为咗带一啲嘢翻嚟去同我哋去分享咁样。 系 咁，的神都系嘅，因为之前的神咧就去澳洲啦，就 working holiday 啦。咁啊，其实都带咗好多唔同嗰边嘅资讯，跟住翻到嚟就同我哋分享啦。 点样俾人呃？系啦， 乜嘢啊？ 点样俾人呃咯？我嗰边俾人呃啊嘛， 系咩？ 系啊，我分享咗好， 我就知你去咗一半之后翻嚟咋， 我有完成咗九个月嘅，我翻嚟我系备战再去英国。 哦， 系啦，咁但系我嗰边真系俾人呃咯。 佢 呃咗我勞力咯，我一日就辭職啦喺嗰度。 係咩？ 係啊，嗰陣時去整嗰啲農場啊，咁啊好早仲。 士多啤梨，士多啤梨。 係啦，但我嗰陣時去整番茄。 奇異果。 番茄。 我以為澳洲奇異果 甜啲。唔係，係咩？ 係啊。 澳洲係出名奇異果嘅咩？ 唔係。 咁奇異。 啊！嗱，呢個稍後再研究啦。水果 嗰次咧，我就走去整番茄啦。咁跟住我就收到嗰個嘅 job 咧，係好幾好咧，叫做冇第一份工。跟住咧就揸車一個鐘頭，跟住就凌晨四點起身，然之後六點去到目的地，攞咗個攬草。哎，死啦！喺農場生活啊，好靚嘅草原啊，咁樣啦。跟住佢就話摘滿一盤咧，$8。係嗱，$8當其時係乘七嘅，咁都幾好啊，價錢啦。咁然之後。 一盤是易摘定唔易摘先？ 我就心谂梗系好易摘啦，番茄有几难摘啫。咁然之后咧，去到哇，我掉低个盘之后，个心直情好多说话想讲啊。 因为嗰个盘唔系一个盘嚟，一个货柜嚟嘅。 差唔多啦，我半个人嘅高，半个人嘅身高，去到我条腰啊，嗰个高度，然之后阔到好似而家个 panel 咁阔。 咁夸张？ 摘咩茄呢？车厘茄。 哇！ 嬲唔嬲？嬲唔嬲？好嬲啦，系咪？摘即系冇可能摘到一盘，但我话俾你听，我嗰日嘅工作我做咗8个钟头，我系一路做一路闹，然之后咧佢系都摘唔到一盘咯，净系摘到咁高咋，即系一只手摆咁高咯， 成日都系咁少， 成日系一直得咁少噶咋， 因为可以一抽剪落去嘅添， 唔俾剪啊，烂嗰啲又唔掉得落去噶， 冇理 啊，我意思系成抽，因为佢系楞住好似一个类似提子状咁样，你剪走佢噶嘛， 系一粒一粒咁摘。 哇 啊、 你仲要砸满好似个身咁高 啊！点滴成金，咁最后我就搞唔掂啦，我就真系辞职啦。第二日就冇 稳定稳份到不得了啊！ 咁啊，以下呢一个人咧，想讲嘅咧，就唔知佢系咪都系呃我哋啦？但系佢就真系带咗啲嘢翻嚟同我哋分享。但系呢啲嘢咧，到底系咪呃我哋咧？我相信好多人都会喺度讲啊，或者喺度一个热话，令到我哋都喺度谂紧，咦，系咪真系会系咁咧？咁话说咩事咧？西班牙有一个嘅网友声称自己咧。就瞓醒觉，一瞓醒觉，跟住之后咧，就周围就同人哋讲啦。原来佢喺呢个教里面咧，就去咗啊六年之后啊嘅世界。 呢、這个教佢就去咗啦， 去咗啦， 完咗你嘅生命咁样。 去咗啦，佢就去咗啊六年之后嘅世界。咁佢就话自己咧系穿越咗时空嘅，去咗2027年。跟住佢就话啦，同时间佢都可能觉得人哋会唔信佢噶嘛。佢就咧公布咗几张唔同嘅相，咁就证明咧六年之后嘅世界系点。咁佢就话咧，原来咧个世界咧已经喺六年之后咧就完全地就消失啦，成条街系冇人嘅，个商场又冇人嘅，跟住啲嗰啲叫咩车站啊，全部都系冇人嘅咯。咁跟住之后佢就亦都有讲佢话自己系唯一嘅幸存者。咁跟住听完呢个之后咧，大家都会觉得乜嘢啊？六年之后，因为六年之后其实好近自己嘅啫嘛。咁跟住咧，亦都有講咧，就話其實咧，除咗六年之外，即係嗰個冇曬人影之外咧，亦都有啲嘅地方咧係已經荒廢咗添㗎，即係一啲嘅建築物，即係頭先就講嘅車啊、馬路啊冇人啦，但係有啲嘅建築物係荒廢咗添。 佢去咗幾耐啊？但係 六年後啫嘛， 六年後我知道六年後佢喺嗰個位置， 佢冇講自己去咗幾耐，但係只係講佢話呢個一瞓醒覺，即係一晚嘅時間，一擘大眼，其實。佢就話佢喺個夢入面，即係我唔知係咪叫夢啦，定係佢真係喺一晚裏面就穿越咗時空啦。咁總之就話佢去咗七年六年後，咁跟住之後一醒翻就翻翻嚟現實世界啦。 咁似嗰陣時咧睇嗰啲卡通片啊，即係哆啦 A 夢嗰啲，咪成日都話穿越時空啊，又可以翻過去啊，又可以去未來啊咁樣。跟住你就唔可以喺未來度改變任何嘅嘢噶嘛。如果唔係你可能就扭轉個世界。咁但係我又覺得呢單嘢咧。虛假嘅成分都幾大嘅。首先就係我覺得六年內你唔會突然之間變到完全冇曬啦，除非係有一啲好大嘅自然災害啦，仲要係全世界。咁第二就係佢講到話自己嘅幸存者好似好勁咁。 會唔會睇得嗰個咩西西弗斯的神話多啊？ 我就係正想講咧，因為呢一套嘅電視劇咧，令到我覺得可能發生都唔奇。因為其實呢一套嘅電視劇啦，即係網上一個串流平台啦，咁佢講嗰個劇集大概都係話佢突然間幾年裏。面定唔知系好短时间里面，你就突然间就因为有核弹一个战争，咁跟住之后就令到佢突然间所有嘢冇晒，或者变到一个好荒芜嘅地狱咁样。咁其实佢讲紧嘅可能系唔知几个月后嘅事，即系你我就突然间都会觉得就系话系，咁其实我哋将来嘅事。分分鐘可能連下個月係點都唔知嘅，咁就令到我覺得呢個西班牙嘅旅即係叫時空旅遊者啦，算係。可能是不奇啊！ 不過少少題外話咧，即係講而家講話核啊，或者係講世界末日啊咁樣啦。其實由我細細個開始，小學開始已經成日講噶啦，咩末日鐘啊嗰陣時已經講噶啦。 最勁嗰陣時係講2000年啊嘛。 係啦，喂，我細個最勁係講99年。 咪即系2000年咯， 99年嗰年啊，唔系2000年啊，即系唔系踏正2000嘅千年虫，而系讲99年嘅12月，唔知因为咩缘故个世界会末日， 咪就系因为变咗2000。 唔系啊，唔系千年虫啊，系千年虫前已经有一单噶啦，即系但系嗰单我唔系好记得，但系点解我会咁深刻印象呢？因为好多同学仔咧，我好少睇书啊嗰阵时。啲同學仔個個就上網碌嗰啲篇幅啊，然之後咧我就睇，唔係真係飛嗰啲篇幅啊，即係一篇報道。咁然後嗰種嘅， 冇人覺得係 OK。 咁跟住嗰陣時就係話，唔係因為千年蟲影響世界，而係唔知邊度爆炸而影響個世界咯。跟住嗰陣時開始就世界末日論啦，係咪？咁跟住去到近呢幾年嘅電影咧。都越嚟越講世界末日會發生咩事，咁但係就令我諗翻起啦。我細個啦，我唔知道你哋兩個睇咩鬼戲定同喪屍片啦。 我好中意， 兩位都中意嘅話咧，其實以前咧我媽咧係唔睇嘅，然後咧我老豆咧就話其實係應該要睇嘅。咁佢講咗個道理嘅時候，我諗係真嘅，就係、是、你睇咧唔係因為你自己嚇自己，而係你俾一個預備自己，若果個世界發生咁樣。 你會怎麼做， 沒錯， 你是想定後路怎麼做咯， 都是的，即有時我覺得可能未必會發生，但是你想一想如果真的會發生你應該要懂什麼，譬如我們以前經常說你看喪屍片，如果真的有喪屍出現你第一個地方應該去哪裡， 找喪屍求生包， 商場， 是的，超市， 喪屍求生包都應該 在哪裡有， 我以前買我以前買了一本書應該在電台被人凹了， 是嗎， 我買了一本書叫《世界末日求生指南》，好好大這本書，它是講喪屍是一個什麼病毒，虛構的，它就說，即但是它是喪屍是什麼病毒，但是你用什麼方法求生，上山怎樣生火，怎樣磨刀，全部教曬的， 哇， 一本台灣的書來的，但好可惜，我擺咗喺公司，唔記得咗攞，第二日冇咗。 哎呀，因為佢都覺得好有用。 係啊，唔知俾人攞咗。 可能嗰個都好擔心世界末日啊。 可能 珍藏咗冇有睇， 即刻攞咗先。 日日以淚洗面，好驚啊咁樣。係啦，咁所以咧呢一個嘅末日咧，電影其實近呢幾年都好勁嘅。 其實除咗呢一個之外咧，亦都頭先的神都講啦，1999年去到2000年啦嘅時候一個啦，其中一個咧，我相信大家都有講嘅，早幾年嘅咋。好短時間，話因為瑪雅嘅民族有一本瑪雅日曆啦，咁跟住之後就話喂，去到某個位就停咗噶咯，因為冇再寫落去，咁跟住係點咧？咁我跟住之後就大家就開始好緊張嗰段時間，咁最後尾就話原來只不過係佢重新再循環咗一次。即係由瑪雅日曆嘅第一下，跟住再嚟過咯，即係一個循環嚟嘅啫咁。咁但係嗰次亦都係俾大家一個小虛驚一場嘅。咁今次疫症啦，大家都有少少擔心，有啲驚啦，即係哇喂點啊，好似好緊張喎，點解好似越嚟越似嘅咁樣？咁亦都有好多開始呢啲個説法啦。咁但係今日就係唔係想講話咩世界末日，因為我覺得。其實呢年幾兩年，大家都可能會好擔心啊！我哋應該要講啲正面啲嘅嘢，係啦，唔好講一啲咁唔開心嘅嘢，因為要抱住一個樂觀嘅態度， 係 先至會有好嘅將來噶嘛。 冇錯， 所以 係啦，所以反而我會覺得一樣嘢就係，如果世界真係有時光機嘅話，你哋又會想去邊度呢？又或者？可以翻過去嘅，又會想翻去邊度呢？但我想聽將來多啲咯，同埋你會幻想或者預期將來嘅人類，將來嘅自己或者你自己世界會係點呢？ 無時道與你，是與非非，繼續往天飛，再遁地，在煩亂之中找找陽氣，失意能否不提起？糊塗地，闖天地。不想要三幅被，只想要随便地、随心的结尾。忙着为明日打算，怎知道只得忘乱？忙着看手表，竟不知分秒停。坐着笑提问点算，我过错不需要点算，无损的可能是分寸，去吧无用计长短。无时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伏起，只需要随便的、随心的结尾。只想有些欢笑嘴脸，名和利都不需刻意盘点，常为无聊事打算，不会算出一片青天，随便走得笨拙一点，去吧无用计条件。无时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前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伏起，都可以迷着路行起。 飞，盼到往天飞，却要撞地，在梦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伏悲，只需要随心编，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傻更更的你， 林家谦《神奇的胡桃魔药》。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魔莉、迪神、思培， 寻常事，认真做。 其实都真系由细到大，成日都讲话回到过去，回到过去，回到即系唔系话回到嘅，而系将会去到未来嘅世界，你想去一个地方去边，好似真系少啲讲。 嗯，系噶，但系其实咧，我成日都睇得太多嘅科幻片，我已经洗晒啦。我觉得未来应该系有朝一日啦，即系而家有好多无人车啦，即系无人驾驶嘅车啦，或者甚至我哋听到有好多无人驾驶嘅飞机亦都有啦。跟住我系觉得咧，好似嗰啲卡通片讲啊，将来应该大家咧系唔使自己揸嘅，揿个掣，自动导航，然后喺天空上面，地面好塞啦嘛，可能大家就喺天空上面飞嚟飞去咁样。 哦、我反而谂咧，回到即系去冲去未来嘅话咧，会有少少惊啊。 嗯， 即系惊啊，好似你咁讲啦，话无人驾驶嘅，同埋你落脚点唔知系边啊？即系嗱，我有睇过咩西西弗斯的神话，系啦，我成日都好惊讲错，系啦。调转讲就唔好啦，咁但系咧呢一个嘅剧咧，佢都有讲就系话嗰个嘅时间时光机啊，有机会系送到你系失败噶、 嗯， 即系你可能组织唔到啊，然之后有机会你喺个错嘅地方出现啊，例如你睇到天跌落嚟啊咁样啦，咁我都惊就系如果我去到如果擘大眼，哎呀去咗未来啦，砰咁有个车就冲埋嚟啦，咁其实你又控制唔到嘅，但系我觉得去未来系惊，去过去系感动或者喊或者系惊回忆、嗯，反而未来同过去咧，我系比较惊真系去未来，嗯、因为我好担心就系、是、若果我时光机去到未来，我发现个世界原来冇咗自己。 嗯，我反而会觉得咧，如果去过去嘅话，系希望可以补救一啲遗憾咯，即、嗯、系、就是、我先至会翻去过去。如果唔系嘅话，我唔会翻过去、 嗯， 因为你过去嘅嘢我自己都已经系经历过咯，我知道系点嘅，咁我翻去做咩咧？或者我点解话补即系补救个遗憾咧？就系、是、你可能有啲屋企人啊，或者可能有啲事你想补救嘅，你咪翻过去咯。咁如果唔系嘅话，其实我偏向我想去未来多啲嘅、 嗯， 因为我会对将来嘅嘢好奇，或者对一啲未知嘅嘢好奇。头先的神讲话会唔会好惊啊？我惊噶，我惊可能真系到时我过到去话俾你听，原来真系世界末日嘅、 嗯。 但系我正面嘅，我会觉得就系似系嗰啲真系将来嗰啲电影咧，有一啲嘅将来嘅电影咪就系、是、哇，所有嘢都电子化，所有嘅车而家唔喺陆地。行噶啦，因为交通太挤塞啦，全部都变咗天空行嘅咁，即系我会信可能系将来会系咁咯，同埋就系、是。人類啊，有好多嘅病，可能到時都真係已經係有藥醫啊。因為其實其中西西弗斯的神話入面有講過，就係話漸凍人呢一個嘅技術，原來將來係嚟緊會有得醫嘅咁。即係我信咯，同埋我會覺得一樣嘢就係科技呢樣嘢，雖然就係話喂，好似幻想出嚟，或者你將來嘅科技喂好憑空想象，但我深信一樣嘢，其實好多地方咧，其實而家已經係研究到好多係。已经我哋以为想象先至有嘅科技，只不过系佢唔俾我哋知道， 一直都讲紧 慢慢铺出嚟啫嘛。 就系、是、话，其实所谓嘅发明就系已经预先发明，可能十年、 嗯、 早十年嘅嘢，咁、嗯、可能佢褪十年先俾你哋用咯、嗯。 我听过一个说法咧，就系话有啲嘅电影啊，佢会走去写完之后就或者拍完出嚟咧，系尝试去睇下人类，即系睇下我哋啦，接唔接受到。 嗯、 其实佢哋已经研发咗一啲嘅科技嗱，呢、 哦 這个说法道听途说啫，我都系听翻嚟，唔知道真定假、 嗯 。尤其是话系一啲外国嘅片咧，点解哇？譬如讲我嗰时啲 E.T. 或者其他嘢啦，即系讲咗好多新科技啊咁样，佢、哦、就话呢一个就系、是。 係想唔係外星人啦，當然唔係外星人，就係令大家會覺得喂， 哦、 說法係咪真係會接受到？講緊科技上面嘅嘢，咁啊，譬如會飛啊嗰啲，咁就係想知道哦，原來我哋接受到嘅時候就慢慢褪啲嘢出嚟咯。例如我睇過一篇嘢又講過，例如電話啦，即係以前我哋每日手提電話、無線電話或者可能觸碰式嘅嘢噶嘛，咁就係佢好早之前佢就整咗出嚟。拍咗戲先，俾你哋感覺就係、是、哦，係、哦、接受到，咁佢咪繼續研發咯，或者推出嚟咯，即係呢一個唔知真定假，但係聽完之後我都覺得咦，似層層喎、 哦。你 O 唔 OK 咧？未來 我 OK， 非常 OK。 你想去邊啊？ 因為我個人係好勇敢嘅、哦，我想去邊啊？ 係啊。 我想去。 你想睇咩啊？ 我想睇咩啊？我反而想睇下去到未來嘅時候 幾多歲結婚。 几多岁结婚？ 爱情世界大过天。 究竟我最后会唔会结婚呢？如果唔会嘅话，早啲讲，我享受现在。O K， 系啦， 更加享受现在。 我谂都系嘅，有啲人可能真系话、哦，如果去到未来，佢好想知道究竟最后谂唔通呢一刻谂唔通嘅答案，佢系点解决？咁、可能都会最迫切关自己事。不过冇嘅，我哋都系要正向啲。我哋活喺而家，就好好享受而家，同做好而家嘅嘢，你先至可以未来可能有得改变嘅，就系、是、靠你而家去改变。 冇错。 转个头咧，我哋会回到从前啊，到。底咩事？阵间再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四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佐敦百家士街百家士大厦出现新型肺炎初步确诊个案，涉及变种病毒。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今朝同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通电话跟进。被问到本港现时有流入社区的变种病毒个案，会否影响旅游气泡的商讨工作，邱腾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会同专家讨论防疫措施是否足够，等大家安心才会去做。他又说，去年下半年起，当局与疫情差不多的国家讨论恢复通关，包括澳洲、日本、泰国和新加坡等，而检测是防疫的方法，接种疫苗是自我保障，能够减少受感染的风险。警方拘捕一名50岁男子，涉嫌去年2月至8月任职一间医院的文职人员期间，擅自登入电脑系统查阅他人的个人资料，涉嫌有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正是被扣查。警方说，被捕男子现已离职，正调查他查阅有关资料的动机，有没有转发和用途。初步调查显示，被捕男子在未获授权之下，在医院电脑系统内查阅涉及警员、政治人物、艺人以及医院高层等人士的个人资料，但就并不涉及病历、过往记录等敏感资料。警方说，案件由医管局转介，仍然在调查阶段，暂时不方便透露涉及哪一间的医院。亚洲多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恶化，印度单日新增超过234,600宗确诊，九日之内第八次创新高，再多1341个患者死亡。数百万计民众从上月开始聚集在恒河庆祝印度教的大壶节，加剧疫情爆发。日本东京都再多759人感染新冠病毒，是一月底以来最多，并附原亦破纪录新增超过540人染病。泰国就新增1547人确诊，较前一日略为减少。当局增建临时医院接收病人，并宣布从星期日开始关闭酒吧、按摩院和学校最少两星期，以遏止疫情扩散。英国菲立亲王的丧礼，本港时间晚上十点在温莎堡的教堂举行。他的子女和孙辈负责扶灵，送他最后一程。由于疫情关系，只有30人出席，包括由美国回国的哈里王子。灵柩将由菲立亲王生前有份参与设计的路虎军车移送附近的圣乔治教堂。菲立亲王四个子女，安妮公主、王储查理斯、爱德华和安德鲁王子以及威廉和哈里会扶灵，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就会坐车在队伍的最后，并且从侧门进入教堂。灵柩盖有菲立亲王的公爵旗以及海军军帽和佩剑。仪式开始之前，全国默哀一分钟， 儀式歷時50分鐘，電視將會直播。靈柩在儀式之後移送聖喬治教堂的皇家墓室安葬。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早晚有一兩陣雨，初時部分地區能見度頗低，明日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和乾燥，氣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緩東風，晚間風勢增強，展望星期一風勢頗大，有一兩陣雨，下周中後期大致天晴。現在氣温23度，相對濕度8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都多车，龙尾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中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咁而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另外在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伟乐街气站一段的交通而家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油塘港铁站。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可以去大角咀的海横道，因为水管紧急维修，海横道去深水埗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一段慢线是封闭，沿住海亭道西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辆，近住理工大学西九龙校园一段暂时不能够左转去海横道的。提提大家呢，东铁线过海段因为有新轨道接驳工程，咁由听日嘅头班车起，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嘅列车服务系将会暂停，直至到当日嘅服务完结为止。咁就系为咗配合工程咧，听日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嘅列车服务系将会暂停。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胡子彤继上次饰演棒球手之后，今次在电影新作就要跑马拉松，他担不担心被定型为运动电影演员呢？ 这一套其实不是一套完完全全的运动电影，可能之前其他的作品被人会觉得你很有 energy， 很 outgoing， 今次试完全将那些东西抹掉他、可能会辛苦的、但是我觉得可以值得一试。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寻找平成动漫终极结局，延续未完成的故事，集合平成动漫歌曲大奖音乐。 今聴い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猿号，日本车车平成年动漫歌曲音乐集。 逢星期六下午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施培，寻常事认真做。 嚟到啊，寻常是认真做嘅，唔好意思，认真咗 ，yes。我 up 到呢个名啦， 好易记啊！呢个名好易记，好易记咯。 系啊，唔好意思，认真咗，因为其实我哋每个礼拜咧一个新环节嚟嘅，咁就会去一啲我哋好想去认真去寻求，喂，究竟呢件事系点嘅咧？一啲 detail 嘢咧，我哋就去做啊，尝试去同大家一齐分享下、拆解下嗰件事系点啦。今次咧，我哋就揾嚟一个咧本地深度游嘅，算唔算叫领队创办人啊？ 导赏员啦， 系一个导赏员啦。咁跟住之后，首先我讲一讲我自己简单嘅感觉先啦。我冇谂过咁后生，同埋我冇谂过佢讲嗰样嘢系令我真系识咗好多嘢嘅，而令到我真系有一啲本地嘅地方我系想去咯。我最近好想去一个叫做好似叫学嘴嘅地方。喺大澳之后， 好似都好 hit 噶咯。 系啊，我就系因为睇到啲报道，我见到哇，嗰度好似几靓，同埋郊游嚟讲咧，咁佢算好似唔系好辛苦，同埋我好想睇个鲸鱼骨啊，哇，嗰度有一个鲸鱼骨摆咗喺度嘅， 睇到 嘅。 你又 睇到嘅，我唔係啊，我想去啊， 哦、想去 我想去啊，咁、因為我就會覺得哇，其實好多地方我都冇去過，咁啊，師培同埋的神咧， 我自己覺得首先咧，Mayling 俾我嘅感覺嚟講， Mayling 就係我哋今日嘅 冇 錯， 冇錯，咁啊非常之斯文啦。咁另外咧，其實我真係好覺得大家係應該要俾多啲時間落去香港嘅，因為成日我哋去旅行啊，就會成日都聽到啊嗰、那個地方係拍攝景點嚟嘅，跟住就成日去人哋地方嘅拍攝景點啦。但係其實咧，今次聽完佢講嘅好多故事之後，你發現啊，其實有好多畫面，你而家好想親身去，即係企落去睇下啊！原來而家係咁樣，以前原來係做其他嘢嘅、之後就覺得，唉，除咗去旅行，其實睇下香港啦。 我覺得同 Mayling 嘅相處講到好似即係愛情節目咁樣。我覺得同 Mayling 嘅相處咧， 突然間後面好多深深嘅畫面咧跳出嚟， 跟住我直接好開心咁。 我覺得好好啊，希望佢都覺得好愉快啦，呢一個旅程嗰啲咧。 唔係因為同 Mayling 嘅成個過程啦，因為我哋三個。他一个带我们这样其实很有一个朋友去玩的感觉、因为讲真的我们经常都说带团去导赏去旅行呢你有时跟住领队行呢你会觉得我要加紧脚步、我要听实他讲嘢他不会的他会给到我感觉你很亲切咯继而就是带你行同埋他有一样东西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因为今次这个地方我们很熟个外围但是个入面我们不认识但是他又背得晒所有嘢俾我听， 系啊！你知唔知我睇完跟咗佢一次之后咧，我想揾一日自己再行多一次啊！我完全冇谂过入边系咁噶， 系啊！因为佢直情好多历史喺入边，咁而佢犀利啊！即系个子少少，好瘦瘦靓靓咁样，但系佢个脑袋装好多历史背景俾我哋听， 系啊！抛书包一流， 系啊！但系真系呢种深度游咧，其实我自己几向往嘅，因为冇去旅行好多年，唔系好多年啦，两年一年到啦。咁其实咧，我系自己都几喜欢玩深度游嘅，因为喺深度游嘅世界入边咧，其实系你会睇到个本土特色啊，即系例如你介绍你嘅外国朋友嚟香港，其实我都介绍过啲外国嘅朋友嚟香港，去九龙城咯、你会食，你会睇到当地嘅风味啊，同埋我自己好中意泰国啊嘛，你去到咧，你又见到泰国嘅风味、因为佢哋间唔时有啲咩节庆啊、水灯节啊，或者大嘅泼水节啊，佢哋都有啲活动啊， 系 冇错。 你知唔知我试过带过一啲台湾朋友咧？喺香港啦，佢第一次嚟香港嘅，跟住佢就當然跟旅遊書，因為我嗰陣時又好忙，我就得一日時間騰空到出嚟陪佢哋，咁、一個晚餐嘅時間，咁跟住佢哋咧就自己跟住旅遊書去曬好多香港嘅景點啦，即係旺角啊、尖沙咀、中環、銅鑼灣呢啲一定去噶啦，係啦，跟住之後咧，我就突然間有一日同佢講，喂。不如我帶你一個地方食嘢啊！即係我本來就同佢去咗睇幻彩泳浪浪先嘅，係啦，跟住之後就睇到哇，香港好靚啊，個景即係個維港咁。好啦，帶佢睇完最繁榮嘅就好啦，我同你去食飯啦。首先同佢去咗飲茶，跟住即係夜晚去飲茶咁啊，去一間都 OK 嘅餐廳啦。佢食完哇，好開心啊咁嗰啲啦。跟住之後我再帶佢去咗深水埗，佢哋即刻哇！因为他们跟着的景点全部看的都可能是香港很有名的地方。 买名牌的街啊。 我说你想不想了解多些香港啊他们说想跟着我带了他们去深水埗的时候他们就哇 跟住之後佢話完全想像唔到係咁，因為佢哋有去旺角嘅，但係旺角同深水埗都仲係有啲差別。 點解你唔帶佢翻去上水咧？你作為上水之寶， 我之後又要夜晚翻嚟做節目啊、哦。 因為上水又另一個世界嚟㗎嘛。 係啦，我有時間下次跟住佢哋過嚟嘅話，我都會再帶佢再遠啲，譬如米布啊，係啊， 正啊呢啲， 真係要深度遊。如果係我嘅話咧，其實真係由香港以前咧就真係即係好曳啦，我覺得冇乜時間遊香港啦。嗰陣時我有個朋友嚟香港咧。佢咧就中意睇多啲古蹟嘅嘢啦，或者系啲香港比較特色啲嘢，除咗燈飾啊，即係維港之外，咁我就帶咗佢去黃大仙啦。咁另外咧，佢嚟到比較有趣食香港嘅嘢咧，我覺得好得意嘅。原來佢好想食菠蘿包，同埋咧好想食啊叉燒啊燒味呢啲嘢。即係嗰個朋友係日本人嚟嘅，咁佢哋就覺得啊好有趣，同埋亦都係嗰段時間咧，真係有朋友嚟先至逼你啊睇下嗰個地方嘅歷史啦、究竟以前係點咧？如果唔係嚟到真係冇嘢講噶喎。 係啊，我自己咧，即係最近都係喺香港遊多啦。咁我間唔時拍片咧，最近拍一個地方，我幾推介大家，就係、你有冇諗住喺城市當中有一個咁樣嘅山，就係九龍灣一個屏山。 咩嚟噶？ 屏山聽過， 係啦，屏山聽過啦。 我以為你話打平嘅山，哦咩嚟噶？ 唔係，首先我去嘅時候咧嘅裝束咧係正常衫嚟嘅，唔係行山裝嚟嘅。但若果你真係想去呢個地方咧，千萬不要好似我咁，同埋咧著嘅鞋不要太厚，因為咧我去到嗰個地方咧，發現佢嘅樓梯級係極多冇斜坡噶，全樓梯 級，即係唔好著高踭鞋啦。 高踭鞋唔得啦，靚靚唔得啦。咁然之後你就著波鞋啦，咁樣。咁 但因咩事你會去咗呢個屏山咧？ 因為我成日都會去香港周圍唔同地方，唔揸車唔搭車行路。咁跟住我就嗰次就同太太去行呢個地方，就想試下睇下一個景好靚，佢係遠望翻、回望翻咧，係成個九龍灣嘅景嘅。 哦， 係啦，咁一路望到去，望到去個山對面山咁樣啦。咁所以呢啲位置咧，我就好中意去香港深度遊啦。咁但係今日我哋就唔係去九龍灣，而係去嗰啲九龍城。咁但係九龍城呢個地方咧，因為我哋兩個咧，即係我哋三個人啦，都唔能夠帶大家好深度啦，因為呢個地方就係九龍城寨。咁至於呢一個城寨嘅變化同埋入邊嘅歷史背景係點咧，交翻俾一啲專業人士講先至最好啦。 嚟紧我哋要学多啲嘢， 等我学下点样煎肠仔先。 我就梗要学饮多啲水啦。 哇，你哋好肤浅、啊，我学嗰啲嘢全部高过你哋几班啊！ 切，转个头你咪又系学下点样饮咖啡， 再唔系咪玩下水晶 啊？唔好意思，认真咗。 陈 Sir 认真做，唔好意思，认真咗。 今天呢个地方鸟语花香，听唔听到雀仔声？ 听到啊！ 希望 接接接接接， 希望你听到。点解我哋会嚟呢个地方呢？ 咁啊，因为我哋今日嘅环节咧，想探索下香港一啲唔同嘅地方。因为成日都讲噶啦，疫情嘅关系咧，我哋成日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郊游啊、户外啊。但系香港有几多地方我哋真系了解呢？你即刻 up 两个地方。 我屋企， 哦，停，好啦，到先佢啦。 铜锣湾、旺角。 嗱，我哋嚟到呢个地方咧，即系去到边度，大家唔紧要，最紧要嘅就要带我哋今日嘅导师啊，我哋嘅导游出嚟、因为呢个导游我哋今日食粥食饭靠佢噶啦。 系， 佢系边位呢？ 就系 Milly， 欢 迎你，大家好。 你咪平时都唔温柔噶？ 我可以闹人噶，用呢把声。 不如你试用闹人， 你可唔可以试下？ 去同我哋做呢一个 房。系啊，或者你同我哋打个招呼，闹人声。 喂 ，hello， 呢个就系大 情嚟啦。 Dixon 啊，我覺得好慚愧啊，因為其實咧，阿 Mayling 咧，其實我哋形容一下佢外形先啦，佢一個咧好後生，望落去頂籠廿幾歲，靚女， 同埋佢而家嘅坐姿，我以為我嚟影相啊， 係啦， 即係佢自然已經係有 pose 噶啦，嗱，佢而家要即刻執一執，執第二個 pose， 唔講我以為佢係嗰個咩口罩咩小選舉小姐嗰啲 friend， 係啦，喂，真係一個咁後生嘅做導賞，即係你啲遊客啦，會唔會？喂，你咁後生，我知啲嘢叻過你啦。即系信唔信服嘅咧？ 其实由一开始做导赏，即我都是四年前开始啦。咁就啱啱读完大学嘅时候，就开始进入呢个导赏界咁样样。嗰阵时咧，我系会自己担心啊，我呢个黄毛小丫头讲嘅嘢会唔会唔会令人信服啊？暂时好好彩地咧，系冇讲过呢句说话嘅。 会唔会令到即系喺香港咧，即系有一啲嘅外国人啦、啊？嗱，我哋平时睇电影都知啊，去到香港嘅地方，佢哋会喂，原来香港咁噶咁样。 其實會的，因為呢很多外國人呢他對香港的認知都是來自電影啦，主要是。 是啦。古惑仔咯，真係你咪成日帶佢去砵蘭街咪得囉。 古惑仔，咁其實他哋會覺得香港是咪龍蛇混雜啊，好多霓虹燈啊，好多高樓大廈唞唔到氣嘅地方。咁他哋嚟到嘅時候呢，如果我帶佢一啲旺市鬧市，譬如中環、銅鑼灣、尖沙咀呢啲地方呢，旺角，咁他就會覺得啊好似嘅。咁但係佢問我會唔會有古惑仔出現，我使唔使攬實個荷包噶？ 一剪完咧就密咗落去。 咁呢個時候咧，我就會笑一笑啊。其實咧，度度都會有人打劫嘅。咁但係你又唔使太過擔心，因為其實香港嘅治安都算係還可以啦。咁樣樣咁同埋我想將香港即係唔一樣嗰一面俾佢睇到啊。除咗行街食飯睇戲之外咧，香港仲有好多即係可以用文化嚟到去同人個心靈做一啲交流嘅時間咯。 咁但係咪你嘅興趣就係由嗰時開始，即係中意同 friend 一齊出街嘅時候預備一啲資料，然後就令到你哦，不如全職做一個導賞員啊？ 其實都係噶，係噶，因為頭先講過啦，我中意用把聲同人溝通啊嘛，咁即係一定係用把聲同人溝通。 都唔係，都可以靠樣嘅。 咁係啦，咁我中意即係同人講嘢啊。咁當我接觸咗呢一份 internship 之後咧，我就開始知道其實歷史文化呢啲都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去做切入點去了解嘅。 我想問啦，因為咧喺香港咧，我哋經常都會啲人會問嘅，喂，你介紹一個香港嘢俾我啊？喺你嘅身上啦，如果人哋問你呢個問題，你咁熟悉呢個地方，如果要你介紹一樣嘢，會唔會仲係得蝦餃燒賣啊？ 其實我自己就好少去山頂啊、維港嗰啲嘅，不過最近我就去多咗維港。點解呢？因為我發現 少咗人，因為 少咗人啦，真係咁然之後，我最近就中意去尖沙咀蒲嘅，因為嗰度咧有五支旗杆。系啦，五支旗杆咧系码头隔篱嗰个，系啦喺海港城对出嗰度，咁可能唔系好多人知佢以前系乜嘢嚟噶喎，咁 等人嘅地方。 系啊，我之前好似 因为我系嗰个年代， 我冇经历过， 我听人讲 噶 咋。 唔系，因为我真系出去蒲嘅时候咧，嗰五支旗杆冇咗啦。 而家系少咗啲旗嘅， 系啊， 少咗五支，但系嗰几个旗杆仲喺度嘅。 旗杆咁原来佢以前系等人嘅地方，哇，仲咁浪漫嘅。然后咧就原来以前好多电影喺度拍過嘅喎，即係有套唔知你哋有冇睇過咧？咁就慢慢開始對呢個地方產生咗一啲情愫咯。 我係最近睇黃嘉欣嘅時候啦，劉偉恆導演嘅戲，我先至知㗎咋，我之前都唔知㗎。 我冇怪你啊， 我好細個， 我 知道。會唔會就算到而家呢一刻，香港有啲嘅地方，其實你聽佢聽過個名啦，但你都未去過嘅咧？ 咁好多，譬如係索姑灣嗰啲啦，好似南丫島嗰頭咧。原來都多咗好多嘢玩啦，有啲漁民節啊，有啊佢 漁民節係咩嚟㗎？ 其實係佢哋自己嘅漁民啦，搞咗一啲嘅festival， 咁喺裏面咧有搭咗佢哋自己當時即係出海捕魚嘅資訊牌俾大家去睇咯，咁同埋有活動咯，教你點樣去捉魚啊，或者整漁網啊等等。 咁開心，咁咪漁民樂咯，咁咪漁民樂咯，咁咪漁民樂咯。 好好笑啊！不如我哋讲翻今日题目先，唔好意思啊，美玲，唔好尴尬，藐视佢得噶啦。 系， 你唔使另外望住佢噶，系当冇事发生得噶啦。 作为一个香港导赏啦，即系喺经历咗四年时间，问得最多问题，通常系啲咩问题啊？关于香港， 即刻 pop up 喺我个脑咧，就系楼价贵唔贵咯，系啊。 因為外國人都是問這些問題， 是啊，他會問、啊、你家大概幾大的，那要幾錢的，然後跟他說其實跟你們外國那個廁所差不多 size 的，就屋企，然後他就會很驚訝，那為什麼你們的生活素質是這樣的，你們不是很有錢、那些即是金碧輝煌的嗎，整個香港這個城市、嗯、所以聽到這些問題的時候呢，作為香港人我自己會有點心痛，為什麼一個香港人連自己居住的地方的權利都好像要被其他人控制咁样咯。 咁我想问一下，而家即系疫情啦，会唔会反而真系少咗游客做呢个嘅参观香港？定系反而唔系？而家反而多咗游客去 join 呢啲嘅深度游嘅团咧？ 游客咧，外国嗰啲咧就真系少咗嘅。咁但系佢哋都会千方百计去揾一啲方法咧嚟到去 join 香港嘅网上直播活动。 哦、我知道有一排咧，外国人咧好兴嚟睇我哋宫下。 其實香港嘅宮下都好特別㗎，真係，因為我哋咧而家知道見到嘅宮下咧，可能都係好悶啊，裡面係一啲好即係冇乜特別嘅地方或者設施咁樣，但係對於外國人嚟睇咧，宮下呢樣嘢真係好特別嘅，譬如喺土瓜灣咁樣啦，有一棟叫做益豐大廈嘅工廠大廈啦，咁裡面嗰個格局咧係好似八陣圖咁樣啦，就真係會蕩失路嘅，同埋。里面即系龙蛇混杂嘅，亦都有好多奇案喺里面发生过，系真人真事啦。咁然后咧，原有啲导演啦，佢哋系真系好有创意，佢哋会去呢啲咁得意嘅地方去攞呢啲灵感素材，然之后就拍成一啲电影。 我想问一下有咩奇案啊？头先讲奇案。 奇案咧，我最印象深刻就當然係一個都幾恐怖嘅故事嚟嘅，天台水箱藏屍案，係啊。咁呢一件案件咧，就你哋係咪即係想俾聽眾知道啦？ 係啊， 呢個 OK 啊， 佢哋聽呢啲㗎，係 啊，我都想聽啊。 一日光日白講鬼故咧， 真係冇咁驚。 係點咧呢一個？ 啊，其實咧佢係有一條屍啦，男屍嚟嘅，咁佢有一條男人的屍體咧就藏咗喺嗰個天台嘅水箱裏面一段時間，即係好長好多年。咁突然間有人發現啦，咁就去揾翻究竟邊個係兇手。咁原來兇手咧係為咗保護佢自己嘅女朋友定太太，總之另一半啦。咁而當時係唔小心殺死咗佢嘅。咁然後兩個人都合力啦，就將佢擺咗喺天台咁樣啦。但係最後其實呢個疑兇或者呢個犯人咧，佢都係釋放咗，因為其實算是智慧式的殺人啦，我估係啦。咁所以呢件奇案咧，就真係俾咗一套嘅電影啦，咁嚟到去做一個藍本去構思佢哋嘅劇本咯。 嗯， 我聽完 Lingling 咁講咧，其實佢帶嘅深度遊嘅團啦，認識香港之外，亦都認識香港人嘅生活或者背後嘅一啲鮮為人知嘅故仔。未來嘅深度遊，你最想帶出嘅係啲乜嘢？ 未來深度遊，我真係好想俾更加多人去接觸嘅，因為呢一樣嘢一開始喺六七年前啦，慢慢先至開始鋪喺香港。咁嗰陣時都冇人覺得呢一樣嘢係值得去研究或者值得去加入呢個行列。咁但係慢慢可能因為疫情，咁多咗人去了解原來香港自己地方都有好多嘢玩，好多嘢行。所以好希望大家仲繼續抱住呢一顆好奇嘅心，然之後就去 join 我哋啦，或者係成為導賞員咁樣咯。 依一度香港咧究竟有啲咩行咧？咁頭先咧Mayling 就同我哋講咗少少啦，跟住落嚟咧，我哋下一節咧，不如請 Mayling 咧就帶我哋行下呢個九龍寨城公園啦。因為咧，其實你聽到我哋嘅背景都知，今日我哋出咗外面啊嘛。 最大問題就係咩咧？我哋啊，真係喺附近做嘢啦，但係我真係第一次入到咁入嘅啫。的神係 真係冇嚟過呢度 喎。係喎，唔係我平時喺外圍嘅時候，我就以為已經係啦，唔係噶。一陣間再講啦，好唔好啊？今日 thank you 曬 Mayling， 陣間再見啊！唔好走咗去，我驚我蕩失路啊！ 唔該曬。 谁，乱局亦一样人定，谁在篡改剧情？别高兴，别以为叫始作，万岁千岁都会依你而越来越做，下一世别理谁叫高座，别要躲。天命最高，谁赢谁不需一定判出点命定，他年轮回今世剧情，谁望谁亦在历史下效命，残酷过一夜情，别高兴，别以为叫始作，谁都会依你而越来越做，下一世别理谁叫高座，别要躲。天命最高，始终万岁千岁都会依你而越来越做，下一世别理谁叫高座，别要躲。天命最高， 滨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东风，晚间风势增强。展望星期一风势颇大，有一两阵雨，下周中后期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交通都是繁忙，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排到乐观唐游泳池。龙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东隧口一段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在太古城。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交通繁忙。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湾仔道因为路陷，湾仔道介乎宝灵顿道至到坚拿道西一段的全线是封闭，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44，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0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带灯。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Reset。

衙門咁嘅官府咁嘅物體啦，咁然後就去俾翻當時嗰啲嘅緝屍船啊嚟到去做一啲補給嘅。咁你哋可以望下咧附近咧，俾大家睇下嗰啲城牆啦，而家睇到嘅青磚啦，其實都係模仿翻當時嘅城牆㗎。 哦，嗰啲係厚搭嘅， 以前係假嘅， 即假嘅 、哦。因為真嗰啲咧係日治時期咧，日軍攞咗拆咗呢啲石頭咧嚟到去起機場㗎。 咁呢條橋咧，龍津石橋咧，係咪都係假㗎？ 呢條就當然是假啦，因為真正的龍津石橋而家已經唔喺度噶啦。 咁但係喺呢一個嘅地方啦，即係以前係呢個位置係咩嚟嘅？知唔知道？ 因為咧我哋而家企喺嘅位置咧，就係算係成個城寨嘅西面位置啦。咁呢一度咧，通常都係一啲成個城寨都係大廈。咁但係西面咧就有分嘅喎，原來佢哋有東城同西城。西城嘅治安咧就係好啲，東城嘅治安就有啲差嘅。咁我哋一陣間先去東城嗰邊望一望。 咁頭先有講過啦。九龙城寨公园就是大概6个标准足球场咁大，但是以前的九龙城寨呢是有几大呢？ 以前的九龙城寨呢，我们叫做九龙寨城啦。咁当时其实都是差不多这个 6.4 公顷左右的位置。其实这个公园是正正拆了楼之后起的，即是94年的时候起成的。咁之前呢都仲是清初的时候呢，佢是一些衙门啊官府咁样啦，来到去保卫自己的防线咁样的。因为对面呢港岛那边呢就是英国已经统治了嘛。咁中国人呢清朝的时候呢都想自己有個基地咁樣去同佢對抗，所以嗰陣時咧，佢就 set up 咗一啲城牆啊、炮台啊、瞭望塔啊咁樣樣咯。咁慢慢其實嗰陣得幾百人喺度住嘅啫。咁跟住再落去咧，就會變咗做清朝政府又唔理啦，英國政府又唔理啦，香港政府又唔理嘅三不管地方啦。咁中間其實仲有好多淵源、好多瓜葛喺裡面嘅。 Welcome back去第二个景点。 是啦，我们现在就在衙门这个位置啦。咁其实里面呢现在就会有好多的展板啊，同埋一啲模型呢去俾大家睇返当日衙门同埋成个寨城嘅一啲状况嘅。咁里面呢有一块展板呢就专系讲以前呢啲人喺度生活嘅时候会做嘅嘢，包括系一啲家庭式工业。 有咩家庭式工业啦？ 是啦。 打鱼蛋。 打魚蛋啦、 穿膠花、 塑膠啦、玩具啦，呢啲都係嘅。咁啊，有人整缽仔糕啦，而當中咧最多人係做食物咯，因為食物唔使攞牌啊嘛，三不管嘅情況下面。咁而呢一個寨城咧，佢出產最多嘅咧就係魚蛋，八成嘅九龍城魚蛋咧都係喺寨城呢度出品嘅。咁而家大家都可以喺九龍城出邊咧有啲魚蛋檔啦，其中一兩檔咧都係以前寨城嘅工廠嚟嘅。 除魚蛋之外咧，其實我聽阿子雄講過嘅。他以前好似曾經生活過嘅，咁佢就唔知屋企人定自己啦。總之佢個經歷過就係啲牙醫都好犀利喎。 其實係啊，係因為喺猴王古廟嗰邊咧，就叫做一條牙醫街啦。咁當時咧有好多中國大陸嘅牙醫啦，畢咗業嗰啲啦，咁佢哋咧就嚟到香港要攞第二個牌啦。總之好麻煩啦，或者係攞唔到香港嘅牌咧。但係佢哋又有呢一個醫術嘅時候，佢就喺寨城呢一度設佢哋自己嘅診所啦。係啦，咁同埋唔使排隊。而且比外面便宜一半。 是我等許廷鏗不開心啊。 哇，先想起許醫生。 是啊，拆了如果不是他可以在這裡開檔。但 是這裡便宜一半啊。對於收入不同。 物做啫。 明星的嘛。 是啊。來到我們這個景點呢，這裡是什麼來呢？ 呢度咧就係九龍寨城唯一最平坦啦，或者係比較空曠嘅地方啦。喺當時，咁我哋而家背後咧就有呢一個袖珍版嘅城寨世界 啊！我好中意睇呢啲噶，因為咧喺呢一個嘅袖珍世界入邊咧，我哋都見到啦。其實嗰個寨城以前嗰個環境係點，係好密喎，好似密密麻麻，但係中間又好空曠一個位置咁咯。 非常之密啊！大家仲記唔記得頭先講過啦？呢度 6.4 公頃嘅地咧，原來係住咗成33,000人左右嘅。咁其實可以計翻咧，係紐約市人口密度比佢係多咗119倍左右嘅。咁係真係咧，行幾步就會見到你個 friend 咁樣嗰啲地方嚟。 而家我哋在嘅呢一個位置係比較烏煙瘴氣一啲啊，比較混亂一啲嘅地方，可唔可以咁講？ 呢個咧就算係頭先講過嘅東城嗰一面啦，比較近。咁東城咧俾人嘅感覺就會治安比較差嘅，好多喺即係三不管嘅無政府狀態下咧，都出現咗好多嘅黃賭毒佢哋嘅溫床。 因為我睇呢一個追龍啊，劉德華同埋甄子丹嗰套追龍，因為佢講緊以前喺寨城入面同埋警察嘅世界，即係喺外面同入面嗰個嘅對峙嘛。咁佢入面就係講其中一樣，即係最多人就係毒啦。喂，入面黃色世界都係另一樣嘢嚟㗎嘛。 嗯，其實都係嘅，因為咧，嗰陣時咧，呢度黃賭毒最出名噶嘛，佢嗰陣時嗰、那個即係毒賭檔啦，佢想多啲人去嘅時候咧，想吸引特別係澳門嗰班人過嚟咧，佢哋就更加係喺寨城裏面首創咗呢一個脱衣舞嘅，咁啦，我哋可以 首創喺呢一度， 係啦，我哋喺嗰塊即係展板上面都會見到有啲嘅脱衣舞環節啊，或者啲跳舞小姐喺嗰度做緊表演咁樣嘅。黃呢一樣嘢咧，仲有五蚊四套小電影，即係當時啲人會叫做斜斜斜咁樣啦，因為嗰啲菲林 斜斜斜啊， 係啊，叫做菲林相機，佢咪會有啲斜斜斜嘅聲。 哦，我以為咧係因為淫邪嗰種邪，即係個斜斜斜。哇！ 我頭先睇嗰套斜斜斜，好好睇喎。 係咩？我又要睇下先。 5蚊4套啊！ 系啦，因为嗰阵咧，佢仲要系有专车接送喺油麻地嗰边嘅人咧过嚟呢度去睇，即系 咁专业区入边， 咁好服务 嘅，高尚嘅服务喎、 啊。同埋咧，话直情喺呢一度首创有呢个脱衣舞啊嘛。咁啊，当时即系通常佢哋嗰个习惯有冇人讲话系啊，可能去某一个地方嗰度，可能做赌完之后就去嗰啲地方度观赏，可唔可以咁讲？即系好似旅游区咁样搞到。 有一条龙服务都未定噶。咁再加上咧，就系当时咧黄赌我哋讲咗啦，仲有毒啦，毒品咧佢哋都兴三种嘅，就系、是、黑白红。咁黑大家估系咩？ 鸦片 系啦，咁啊白大家就知啦，白粉啦，海洛因。咁啊红咧， 红啊汽水， 即系啦，红丸啦，有一种。 哦，死啦，我唔识过呢个， 我都唔识啊， 我都唔识。 咁你我哋咁大声。 除了剛才說的這個模型之外，我知道現在這個地方還有些特別的東西，我們很值得看看。 我們看到旁邊那裡有一個 area 是一個正方形，但是下面又不是水，這個是什麼地方呢？ 這個地方呢就是即是隱藏了很多以前在地基或者還是在炸爛了一些石碑的時候或者一些牌匾，我們在做這個公園之前就發掘到放在一個位置。 哦， 就可以俾人睇到以前嘅古迹 咯。哦，即呢度下面已经系古迹嚟噶啦。OK， 咁跟住嗱，我哋对住头先啦，嗰个袖珍嘅世界啦，前面咧就系、是、有一个好旧式啦，一个真系有横梁啊，然之后瓦片顶啊，呢、這个位置系咩嚟咧？ 呢一个咧系当时嘅一个衙门嚟嘅，佢个门口有个arms house。 哦， 系啦，就是香港唯一一个中式建筑物里面是有英文字的。 系咯，咁得意嘅。 咁arms house 你又唔知唔知系咩嚟嘅咧？ 即系要点啊？打气啊！一边 里面咧，其实真系帮人去打打气嘅，即系帮一啲有需要嘅人啦，佢哋提供一啲慈善嘅福利啦，譬如系读书啊，啲细路仔嘅幼稚园喺里面啦，同埋有老人院啊呢啲咯。咁arms house系广任院 哦， 啲社区中心， 类似社区中心系啦。 喂，听咗 Mayling 讲咁耐咧，我好想知道究竟成日都讲三不管，三不管系咪真系我入到去武王馆？ 试下埋上。 三不管咧，其实咧系即系香港政府不管啦，英国政府唔理啦，清朝都唔理啦，咁所以呢个地方咧真系一个真空嘅状态啦，主权真空。 我想问一下，系佢哋真系唔想理定系唔敢理咧？我哋成日坊间嘅时候都 唔敢理噶嘛？ 系啦， 系好敏感嘅一个外交议题嚟嘅，所以咧就真。是没人敢踏足这里，是啊。咁咧就係呢一個清朝啦，同埋英軍咧，佢哋簽訂咗一個條約之後咧，就發生咗一場即係新界嘅運動啦。咁嗰陣咧，英國咧就以為咧係中國人咧，佢哋去安排呢一場戰爭嘅，所以咧佢哋就收翻佢哋 呢一個地方啦。諗住點解會係收翻嘅意思咧？因為佢哋簽條約嗰陣咧，清朝就想話啊，我 OK， 我即係界限街以北嘅新界地方，我都俾你哋租借99年，但係咧我就要保留翻呢一個寨城嘅位置，就好似我係一個包租婆，我租曬成間屋俾你，但係我話我要住喺個廁所，仲要喺裡面起炮彈、起瞭望塔、起城牆，咁你哋會唔會制咧？原來當時咧嘅英軍咧，佢哋係 OK 喎，所以咧佢哋就呢個地方慢慢就因為頭先講過嗰條即係新界嘅六日戰爭啦，就以為係清朝佢哋反口，所以咧喺一年之後咧，佢哋就即刻咧派人出嚟去撤走呢一度寨城嘅清朝軍人咁樣咯。 最後我想問一下咧，咁點解突然間呢一度會由九龍寨城變成九龍城寨公園，而所有入面嘅市民都搬咗去附近嘅地方咧？ 當時咧就即係因為武王管得好厲害啦，同埋頭先講嘅三不管咧，喺寨城人嘅眼中咧，原來係有另一個三不管嘅意思嘅喎，即係咧住屋唔理啦，水唔理啦，同埋電唔理嘅。點樣唔理法咧？就係譬如佢哋啲樓啦。當時啟德機場咪喺附近嘅，佢哋啲樓就唔可以起超過14層嘅。咁但係呢佢哋要起啲更高嘅樓先可以住到咁多人嘛。頭先講話係 New York 嘅119倍嘛。所以佢哋就不停咁樣起樓，但係呢啲樓呢係唔使打裝啦，而且又唔使去申請嘅，因為冇網管啦。咁密密麻麻好似頭先大家睇到嘅嗰個模型咁樣。變成好似一個城中村咁樣握手樓嘅一個狀態。咁當頭先講到嘅水啊、電啊都冇人理嘅時候咧，就係佢啲水井啊或者供水亦都好唔穩定嘅，一日咧就最多淨係得8個鐘頭有水嘅啫。咁同埋有時候可能又唔定時嘅喎，一日得2個鐘咁樣樣，咁嗰2個鐘咧又唔知係幾時，所以佢要長開個水喉睇下有幾時有水嚟，就去裝住去用咯。咁電又點咧？電咧，原來佢哋要不停咁樣去搭嘅。咁如果大家睇翻啲紀錄片咧，就會發現原來當時嘅寨城嗰啲樓咧，周圍都係呢啲電線，因為佢哋要偷電啊、博電啊咁樣樣。咁咧，甚至係會有鄰居問隔離屋佢借電，點樣借法咧？就係將個燙斗嗰條線咧，嗰條電線咧，俾隔離屋嗰個師奶咁幫我叉啦，因為佢趕住要出門口燙衫啦，咁所以就要問隔離屋借電咁樣樣，同埋出街要擔遮嘅，因為咧 樓上滴水啊，係咪啊？ 樓上滴。水啊，真系啦，又唔知嗰啲系干净水啊、厕所水啊，定系落雨、啊。咁、我嗰个头又睇唔到个天空啦。就算你屋企有窗咧，又会俾隔篱屋挡逼住咗，你个窗开唔到，所以其实都系不见天日嘅。 啊，咁啊，见到眼见咧，周边嗰啲有晒电啊，越嚟越高楼大厦，有晒所有风扇啊，所有嘢都有嘅时候，都觉得哦系，咁系咪？哦，我哋都搬出去啦，所以就久而久之，慢慢呢度啲人就搬晒出去啦。 慢慢其实新一代咧，佢哋觉得呢个环境其实都唔系好适合自己，所以就出咗去做嘢啊，或者系搬咗出去住啊。咁同埋嗰阵呢度实在太混乱嘅时候咧，就派咗啲警察入嚟嘅，系啦，76年嘅时候先开始有一啲嘅警察喺度巡逻啊，咁样样。咁後嚟咧，佢哋呢度拆咗啦，就想去做一個公園，咁就變成咗而家我哋今日見到咁古色古香，一個咁亭好有小橋流水風味嘅一個地方咯。 嗱、如果冇 mailing 咧，我哋係唔會知道呢個公園咧係有咁多嘢發生嘅，同埋我哋唔會行呢個公園嘅平時都。但係咧，阿 mailing 咧最後都交代咗咧，就係話一定要行呢個公園咧，睇睇呢個嘅展示啊。除咗我哋有個袖珍模型之外咧， 立體模型 係啦，背脊有一個寨城入邊屋嘅橫切面，呢、這個有咩玩？ 這個呢，我們通常都會跟參加者玩一個遊戲，就是 Where's Wally 的遊戲啦、即叫他估下譬如現在有誰在裡面車衣服，有誰在裡面是即做一些色情的活動樣、 真的有得看的、 咁我哋一齊過去睇啦！ 咁我哋而家呢一刻咧，我哋就睇下呢個環切面究竟入面我哋揾唔揾到我哋想揾嗰啲一嘢啦！咁但係今日咧，成個訪問都要多謝 Mailing， 因為全靠你介紹 ，Thank you， 多謝曬。 尊快裂了，色吞掉，以往飞走了。墙角处坐下有多逍遥，漂泊在这天与地，有角色奥妙。如蚂蚁却总不觉少，忘记我还 想坐太空船，和谁曾渡过风花雪月，还记着吉他的和弦，也许余情未了，可笑多么可笑，自觉渺小，还说笑不经不觉大过了多少，连酒可会吃不消，梦想会否蒸发掉，就算坐上飞箭，回未来前路会有几多甜，三年不有风雪当，哪怕浅少少，中乍现，谁也有跌跌总想白秒，忘记怕长高故作新潮，前行中未怕兵荒马乱，残幻着叫好的情人，那声线还在意，谁介意天边海角，就算远一点，如今挣扎每一天，放弃眼中的温暖，在角落里哽咽，遥望从前路永在昨天，可笑真的可笑，是我渺小，还说笑不经不觉大过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8宗是本地感染，其中6宗源头不明，包括佐敦百家士大厦的 N501Y 变种病毒株个案。患者是上个月19号从迪拜来港的男子，他在尖沙咀华美达酒店检疫期满之后 到百嘉士大厦朋友屋企住，原定计划寻日离开本港返回迪拜，但在前日检测之后确诊，经过基因筛查之后属于 N501Y 变种病毒株。这个男人曾经到访重庆大厦地下一间餐厅、弥敦道金冠大厦的渣打银行和一间汇丰银行，在尖沙咀区内游走，也都去过长洲的恒乐海鲜菜馆。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出席警察学院结业会操之后，不点名批评《苹果日报》昨日头版报道将参观警队开放日的学生描绘到同黑暴有关，导致很多人对这间学校起底和骚扰。他认为此举是分化社会、煽动仇恨，非常不道德。被问到有关报章刊登的照片是源自路透社以及怎样定义假新闻，邓炳强回应说，相片本身是有考虑因素，如果用煽动、分化或者误导，企图令支持警察的人会害怕，是不能够接受。他又说，香港未有与假新闻相关的法例，亦未有定义，但有其他法例规管任何人作出一些煽动或违反国安法的行为。记协主席杨建兴表示，如果有报道违法，警方应该表明是违反哪条法例，认为警方近日对传媒的批评显示指控假新闻可以成为针对媒体的武器，限制传媒应享有的自由。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表示，政府会制定不同预案，包括研究在口岸附近设立投票站，希望即使疫情反复都可以维持选举继续运作，让内地的港人投票。在立法会有关完善选举制度的综合修订条例草案委员会会议上，主席廖长江关注，如果年底爆发新一波疫情，当局会否有硬性指标判断将选举再度押后。曾国卫说，目前难以有判断押后选举的硬指标，需视乎疫情发展及感染情况等作实际考虑，但当局同时会制定防疫安排及预案，包括在关口设立票站。英国菲立亲王的丧礼本港时间晚上十点在温莎堡的教堂举行，他的子女和孙辈负责扶灵送他最后一程。受疫情关系，只有30人出席，包括由美国回国的哈利王子。灵柩将会由菲立亲王生前有份参与设计的路虎军车移送附近的圣乔治教堂。菲立亲王四名子女安妮公主、王储查理斯、爱德华及安德鲁王子以及威廉和哈利会扶灵，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就会坐车在队伍的最后，并且从侧门进入教堂。灵柩盖有菲立亲王的公爵旗以及海军军帽和佩剑。仪式开始之前，全国默哀一分钟，仪式历时50分钟，电视将会直播。灵柩在仪式之后移送圣乔治教堂的皇家墓室安葬。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东风，晚间风势增强。展望星期一风势颇大，有一两阵雨。下周中后期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东隧入口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龙尾排到近太古城。就在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东隧入口有意外，龙尾太古城。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排到乐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海丰园。咁而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在果栏。 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喺大角咀嘅海泓道，因为水管紧急维修，海泓道去深水埗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一段嘅慢线系封闭。而家沿住海亭道西行去尖沙咀方向，近理工大学西九龙校园嘅车辆咧，暂时唔能够左转去海泓道，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最好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号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いつも一つ。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着下来，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成个演出啦，咁啊，而家我心里边咧，突然燃起咗跳舞嗰团火。点解咁讲咧？因为子龙啱啱咧就喺其中一个活动嗰度啦，就见到一个 lion dancer， 即系个舞狮嘅表演。咁咧就系之前咧子龙访问过水手勇者阿宽设计嘅 character 啦，直头真系变咗一只舞狮咁样样，仲要啦结集咗啦系舞蹈元素喺里边。咁啊呢个时候啦，逐一邀请佢哋出嚟识个 hello 先。阿宽你好， 你好你好，阿宽，我系水手勇者嘅 design 啦，你好你好。 系啦，另外仲有负责编排啦，甚至乎系带领整个舞狮团队嘅张师傅。 你好啊，我系张家班金龙城狮团嘅张师傅。 咁啊，仲有啦，就系演出系咁犀利嘅，其中一位舞狮嘅大头佛 Sonny。 Hello， 我系嚟自香港舞团 Boogie Renaissance 嘅 Sonny。 咁听到啦，结集咗三个唔同嘅单位组成嘅一个舞狮嘅表演啦。点解会诞生呢样嘢嘅？阿宽， 咁个狮头就系嗰阵时啱啱张师傅识咗张师傅冇耐，咁佢就见到水手勇者好中意，就送咗个白色嘅狮头俾我，即系人手扎嘅传统狮头。佢俾我自己做设计或者系上色啊。咁佢嗰陣時都有講過話，你搞好之後，不如攞俾我去表演或者比賽啦咁樣。咁我就咁啱上過咗嗰個農曆新年，有個自己嘅舞獅展，咁就啱啱做好咗嗰隻舞獅出嚟。咁好多人就嚟見過，就覺得好靚。咁咁啱就有一位朋友就話：，喂，我個鋪頭就嚟開張咯，不如剪彩活動或者係開幕儀式，攞你隻舞獅影下咁靚咁樣。 就傳説中 Amaze 嘅大佬 B、Jackie 啦， 大佬 B 啊 Jackie 啦，就係傳説中嘅 Jackie 啦。咁佢就見到之後，佢話啱曬個主題啊，就係因為關 design toy 事啊，關 design 事，咁就咁我都係 design toy 一份子咁，啱啱個獅頭，咁佢就話：喂，你有冇相熟嘅獅隊啊？可以一齊即係可以夾呢件事。咁我話有啊，咪就係張家班阿峰咯。咁佢就係、是。 即係講曬啲典故俾佢聽之後，佢就話好可以同佢夾下喎咁樣。 咁啊，講翻個 design 先啦，因為咧過去我哋睇黃飛鴻嗰啲獅頭，大家都即係幻想到係點噶啦。咁個形狀係差不多嘅，但係喺用色上面啦，同埋個 image 上面都有啲唔同。用色上面咧就黑色撞呢個熒光綠喎， 深藍啊，黑色 深藍嚟嘅，係啦。夜晚我有啲眼花， 深藍黑色。咁就撞熒光黃、熒光粉紅咁樣咯，係啊，咁就想做啲類似沙巴又唔係沙巴噴嘅，我自己本身中意啲比較譬如 neon 啊、霓虹燈啊嗰啲咁嘅色多啲，咁用呢個通去做就見到。本身傳統舞獅冇乜依個風格，咁同埋就加埋啲機械元素落去。 咁另外我見得到就係機械元素，就係成個 image 畫出嚟嗰啲線條啦。即係以往我哋睇獅頭嗰啲紋理上面啦，咁啊就用咗啲比較實淨啲機械感強少少嘅線條擺出嚟。咁啊嗱師傅扎個獅頭一定係用時需時好耐㗎啦。咁你喺上色處理成隻獅子上面又用咗幾耐咧？ 其實我係諗嗰陣時諗得耐。我做如果我當完成曬成個獅頭當黐埋毛。嘅話就個幾禮拜到啦，用 咁都唔算好耐。 唔係，但係你對比翻，如果真係畫獅頭嗰啲就好耐噶啦。 咁梗係啦，人哋真係專業噶嘛。 人哋專業畫獅頭嗰啲，可能一兩日就起一隻獅。咁我就難度在於對稱咯，要。因為成個咁大嘅立體要對稱兩邊一樣係依個比較難，同埋就第一次自己試黐毛，咁都係張師傅教我點樣黐只獅子啲毛咁樣，咁係啦，咁襯色就用翻自己本身用開中意嘅色去做一個。對比強啲嘅舞獅咯，即係冇乜見過個舞獅咯。 飲恨啦，我上次去唔到呢個展覽啦。如果咪早啲見到呢隻咁型嘅獅子啦。 唔緊要啊，今次見先型，因為今次喐我，上次就一路擺咗喺度。 生物隐身于四周，吃掉那神秘红血色药会得救，讲出口你当成长头已收。我仍信还有龙置身地球，生存骷髅岛上金刚对偶，我确信泥里埋了几座丧尸斗，讲出口话我肯亲个头。 谁说散尽叫失心，幻成及局样本来不敢望上位，有神像对抗黑板的信仰，仍是我未放下理想。 那年与同辈寻醉影大殿，钟情的电影六百卷启发万千，试拍过半套怪兽片，话要参展，到今天没有一位待遇。 穿得身份了，枕边妻子没收菲林了，珠费减薪了，看戏太奢侈了，家亨升职了，自动听取老板的需要，关中风光了，惯了要公社。 能重新一波吹。 醒思咁耐，咁究竟头先嘅演出有啲咩犀利嘅地方咧？揾张师傅倾下偈先。张师傅， 喂，你好， 系真系要讲解一下，因为即系我谂坊间都差不多未见过咁样嘅形式去演绎舞狮呢一个系列嘅。 其实呢、這个玩法咧就之前出现过嘅，只不过系做得好与唔好，定系present 成点样，或者可能大家比较少见。其实可以讲系罕见。但是又不是真的冇，是真的有人做過，整套嘢改了，是一個自己編排。我同阿 Sony 兩個，我哋喺度砌一個成場演出，可以成場演出有舞獅的元素，有 breaking 跳舞的元素，即係成件事情咧就會變得睇落去夾到嘅，又唔會覺得啊跳舞咪跳舞咯，舞獅咪舞獅咯，咁件事情咪唔夾咯。你只不過夾硬將兩嘢猜埋一齊，但係嗰個結合感唔夠，即係聯繫唔到咁樣，那個故事唔夠完整咯，我覺得。 咁、這、呢個都要講解一下嘅，因為咧嗱，舞獅出嚟，我哋通常都見到有個大頭佛啦，拎住把扇，然之後就啊帶隻獅子去呢度啊，去嗰度啊咁樣。咁啊去到直頭表演個位置之後咧，就見得到啦，兩位大頭佛啦，就開始有 locking 啊，然之後又唔係 breaking 啊等等，即係結集咗幾種舞蹈嘅元素。咁啊編舞上面又個過程係點嘅咧 ，Sony？ 編舞嘅話，其實就主要即係當然我同dancer 都要夾啦。但系咧，你會見到有啲啱啱睇個 show 咧，你會見到我哋同獅子有啲一樣嘅動作啦，即係可能譬如我哋係 popping 啦，譬如我哋 pop 右邊嘅時候啦，獅子就會喐個頭，你會見到獅子嘅頭咧就會喐右邊啦。咁呢個方面，呢方面就會比較互動多啲啦。咁就會見到就變咗阿峰講嘅，就唔會純粹係猜埋一嚿，係變咗係呢個 show 係有互動嘅。就其實跳舞同舞獅係可以融為一體咯。 因為直頭好似英文咁講 land dance 嘛，係一種真係舞蹈嚟嘅。咁啊，我又見直頭啦，玩到咁上下，你直頭落埋地喎，抹埋地喎，即係又 windmill 啦，又托馬斯回旋啦，即係呢個係已經係一個體操嘅動作嚟。咁其實真係融入埋落去，我又覺得幾過癮、幾互動喎嗰件事。 係嘅，因為當然呢啲係屬於我哋跳舞嘅爆炸招啦，我哋叫咁你就會見到獅子都會有啲舉獅頭啊，或者係揈咗一下嗰啲啦。咁我覺得如果將呢啲嘅大招同埋獅子嘅大招可以融合一齊咧，係會令到呢個整體嘅 show 有更加大嘅張力咯。 咁啊喺排嘅時候，其實難度最高或者最唔容易處理嘅係啲乜嘢咧？ 唔容易處理嘅係要俾少少時間同隻獅子一齊去夾啦，因為始終獅子，我哋雖然都係大家係個動作會好好多動作量啦，但係即係始終舞步同獅步嘅少少動作有少少分別啦。咁主要係夾嗰個整體嘅齊整咯，主要係夾呢個比較難啲嘅。 同埋我自己感覺啦，都應該係第一次聽舞獅係用一首英文歌啦 ，shuffle 緊啦，係啊。咁我覺得撞出嚟個效果又幾特別，因為第一獅子嗰隻顏色啦，再加埋舞蹈啦，再配合埋呢一個好EDM 重味道重嘅音樂，咁嗰件事出嚟個效果又幾過癮，因為 EDM 個感覺加埋個獅頭嗰個 design 又有少機械 feel， 我覺得又真係幾得意喎撞出嚟。 其實我又覺得。即係始終創作係無限大嘅，即係而家有就新設計嘅獅子同埋加我哋呢個 line dance 咧，就變咗係一個好新穎嘅嘢。雖然係可能比較偏離少少傳統嘅舞獅啦，咁但係我覺得係一個新嘅開始、新嘅元素咯。即係始終所有嘢都變得快，個趨勢都會變得快。咁可能 而家嘅獅子嘅 show 可能就夾雜咗跳 breaking 啊、跳舞啊，就係、是、一個新嘅一個表演嘅元素咯。 都唔止喺舞蹈上面㗎，喺傳統獅頭嘅硬件上面都唔同。我譬如我見用料啦、顏色啦，甚至乎真係加埋一啲機械組件，譬如好似對眼會著燈咁樣。咁師傅呢啲元素慢慢加落去嘅時候，其實就對於整個表演有啲咩唔同咧？ 就咁隻眼著燈咧，就都一段時間㗎啦。其實不過可能就唔係個個會著燈咁解， 甚至可能因為日頭啊，係啊，唔夠陽光猛眼燈。 咁仲有一隻做法咧，就即係我哋都未出現嘅。咁之前已經有人做緊㗎啦，就係成隻著燈嘅嗰啲叫燈絲 LED 絲，成隻會閃燈啊。 即係嗰啲毛嗰啲位置咧，就有曬啲 LED 帶著曬嘅。 即係呢個元素其實已經加緊入嚟舞獅呢一度，因為舞獅老實咁多年，大家睇都悶啦。咁啊，開始會加啲新嘢，我會唔會著燈啊？或者會唔會隻獅子會有啲咩特別啲嘅嘢啊？因為硬件就一定係咁樣噶啦，即係獅頭一定係有兩隻眼、有隻角咁樣、有個口咁樣，咁咪隻獅子咯。咁但係會唔會喺其他嘢可以特別啲咧？咁可能而家啲人加咗就加 LED 燈啊嗰啲。 啲褲都加埋 LED 燈喎。 係啊，即係佢就成隻喺漆黑中就著燈咁樣，即係我自己都有嘅。咁就個效果出嚟就係我成隻好閃亮嘅著燈咁樣。但係最大嘅問題咩？會變成重好多。因為我哋獅子由最傳統去到而家生命見到我哋跳梅花裝嘅獅子咧，越嚟越輕。但係我哋而家行翻轉頭啦，因為我哋要加燈，所以又開始越嚟越重啦。但係個元素加落去重咗，但係件事情喺外邊睇落咧係靚咗嘅，即係我老實講。咁就你問我最大嘅分別就係揸上手嗰件硬件重翻咯，我哋要適應翻佢重咗啦。咁但係會唔會影響到動作咧？就應該都唔會嘅。 我見頭先直頭係成隻獅子你揈咗上去，應該咁講，前腳同後腳啦。咁啊，後腳通常要撐住前腳噶嘛。然之後係直頭將佢90度喺度揈喎。 咁頭先我哋做咗幾個動作，獅頭獅尾咁夾幾個，其實好簡單嘅動作嚟喺我哋眼中。咁就可能做咗個鉗腰360，跟住之後就推高落翻嚟，咁即係最簡單咁樣。即係喺我哋睇落就好簡單。 唔係我哋唔識呢個 terms， 唔知點樣表達啊。 系啦，因为佢动作其实就唔系难嘅，即系平时我哋表演都会做，只不过系而家配咗落去呢一度咧，突然间睇我哋会更加注目去睇，因为老实锣鼓铲会令到好多嘢去分咗喺第二样嘢度，因为锣鼓铲嘅声音系好有气势啦，咁可能老实就小朋友见到哦好惊啊好嘈啊，即系通常一见到舞狮第一个概念我听到翻嚟就哇好嘈嘅， 揞耳仔 系揞耳仔先首先，咁但系我哋今次唔系，我哋个舞狮系用音乐嘅，咁会唔会个元素而家睇出嚟就又清晰啲睇落去咁样咯？ 咁啊，我諗大家嚟緊陸陸續續咧都有機會啦，可能見到佢哋呢個合作模式啦，因為咁樣撞出嚟咧，嗰、那個視覺效果係好鮮明啦，同埋咧係好入腦嘅，即係而家我都仲好記得，哇嗰種顏色啦，再加埋嗰種舞姿啦，同埋嗰種音樂混為一體嗰個效果係幾得意。唯一我哋感受唔到就係原來即係醒獅嗰兩位師傅要孭住咁重嘅架撐。 講一聲大頭髮都好辛苦，因為咧嗰、那個頭其實裏邊都幾焗。 你講嘅大頭髮緊要，因為佢個樣啦，我見到畫多咗好多嘢上面。 係啊，我就係張師傅俾咗個頭我，咁開頭我冇諗住畫嘅，但我就見到啲表演，我不如我畫埋佢啦，咁就畫啲花紋落去。但係我想講就係 dancer 其實戴住嗰個大頭髮，再個湯馬斯咧，其實係好焗嘅，因為我自己試過擺個頭落去咧，係唞唔到氣嘅。 唔喐得啊，太大啦。 唔係，係唞唔到氣，因為佢裏邊得好少位係 透氣 嘅啫。係啊，所以好辛苦。 呢、這個都關鍵，因為有啲動作可能因為大頭髮個頭而未必做到，譬如好似 1990， 你知兩隻手撐住喺度轉嗰只咧。 係噶，但係即係我哋呢啲可以克服到嘅，即係譬如。可能譬如話大頭髮係頂住個頭就未必落到地嘅，就可能避免呢啲咯。但係譬如你話湯馬斯啊，或者 1990 啊，你會見到頭先都有轉1990嗰啲咧，都係可以去配合到嘅。純粹係技術上點樣令到你可以適應戴緊個大頭髮，去換到氣同埋做到呢啲動作咯。 緊要啦，呢、這個即係長知識我自己。咁啊嗱，最後都要問翻阿寬啦，因為說唱勇者嘅創作而家就已經陸陸續續誕生緊啦。咁啊嚟緊仲有啲咩計劃咧？因為突然之間出現咗一個獅頭啦，一個表演啦，我諗都係完全係意料之外嘅，可遇不可求嘅一個合作嚟嘅。咁啊真係 on track 啦，你自己個故事啊，又或者設計啊，成個創作佢係點樣發展？ 其實嚟緊我都係專注翻玩具自己，咁譬如舞獅、睡獸勇者嚟緊都會有好多新嘅角色啦。咁我而家嚟緊會出咗個大頭髮先嘅，就係大頭髮嘅公仔。咁跟住之後舞獅會 2.0 啦，做咁就做多啲唔同嘅周邊嘢。你見到T 恤啊、帽啊，或者係鎖匙扣啊嗰啲都有。咁你話同獅隊合作，其實就要睇下張師傅之後肯唔肯 俾唔俾面攞我哋试出去表演啊？ 比赛甚至 比赛，其实佢开头讲过嘅。係啊，咁我就唔係我自己心裏面就當然想啦。咁但係始終因為比賽，我自己有擔心一樣嘢就係、是、比賽啊、表演嗰啲，通常係一啲傳統老師傅嘅隊伍喺側邊睇噶嘛，你明唔明？即係可能見到呢個師頭會覺得未必接受到，咁、所以就係 俾啲時間佢哋， 俾啲時間係啦係啦，即係起碼始終新嘢會有啲難度嘅，即係要接受嘅啦。 咁我頭先聽到你講《水上者》就開始多啲角色啦，即係除咗我哋見開嗰隻獅頭之外，就有埋特頭佛嚟緊，仲會有更加多嘅角色慢慢出現咧。 係啊，會啊，有嚟緊。其實我之後想做龍啊、麒麟啊、貔貅嘅。咁而家之後就做咗大頭佛先，咁大頭佛有啲特色嘅就係佢個頭盔打開，你大家會見到隻狗仔頭嘅到時。咁、那個狗仔頭其實係我自己比較私人嘅，就係、是、我曾經養我隻狗仔好耐啦，由細陪到大。咁我以前就會信佢係已經成咗佛㗎啦。咁所以我就將我以前嘅狗仔個樣就擺咗落去《水上者》個故仔裏面咯。咁第時我可能會畫幾版漫畫去解釋呢樣嘢。 好，咁今日啦，再一次多謝三位啦。除咗帶咗一個咁新穎、咁獨特糅合埋一齊嘅作品俾我哋見識之外啦，亦都多謝你哋即係將創作嗰種可能性展現俾我哋咁多嘅聽眾一齊聽啊！再一次多謝阿歡，多謝張師傅，多謝 Sunny。 好 ，Let's go。Everybody just have a good time、yeah. And we gon' make you lose your mind、Woo. Everybody just have a good time、Clap. Party rockets in the house tonight、oh. Everybody just have a good time I can feel it. And、hey. we gon' make you lose your mind、yeah. We just wanna see you Shake that Girl, she on the jock, huh? Now stop when we in spot. Booty moving weight like she on the block. With a drink, I got to know. Tight jeans, tattoo, cause I'm rock, rock. Half black, half white, diamond now. Gang of money, open up. Yeah, I'm running through these halls like Drano. I got that devilish flow. Rock and roll, no halo. We party rock. Yeah, that's the crew that I'm repping on a rise to the top. No letting our Zeppelin. Hey, party rock is in the house. Every day I'm shuffling. Step up fast and be the first girl to make me throw this cash. We get money, don't be mad. Now stop, hating is bad. One more shot for us, another round. Please fill up my cup, don't mess around. We just want to see you shake it up. Now you home with me, you're naked now. Get up, get down, put your hands up.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push it